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 686858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在下半时段请您欣赏的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录音，王燕先生介绍裘盛戎、李多奎合演的赤桑镇。在节目上半段，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荒山泪片段。王银秋是程砚秋的亲传弟子，也是对现今程派艺术影响较大的程派传人。他早年曾经向王瑶卿、朱如香等名家学戏，戏路很宽，曾经加入过马连良先生领衔的扶风社，担任二排旦角。后来在王瑶卿的建议之下，拜程砚秋为师，在程先生身边学戏生活多年。后来曾加入中国京剧院、宁夏京剧团、北京青年京剧团、北京京剧二团等单位。北京京剧院成立之后呢，王银秋先生也是京剧院的主演之一。70年代到80年代初，王银秋在上海休养，恢复传统戏之后，王银秋首先在上海复出，并开始传艺。此时王银秋已经年近花甲，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，但是他取得了轰动的效应，上海京剧界也派出了最佳阵容来配合，锁麟囊、荒山泪、金锁记等剧目风行上海。王银秋先生的最佳录音之一锁麟囊也是在上海录制的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王银秋80年代初演出荒山泪的实况录音，这是夜之一场的唱段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荒山泪》片段。宋保罗先生是老生艺术家，曾经拜雷喜福为师，又得高庆奎等名家大师的真传。他的嗓音明亮甜润，唱功尤为擅长，风格自成一家，也是浙江京剧界的代表人物。下面请您欣赏宋保罗演唱的传统老戏《曲成都》。 烧，累死三百家，伤痕大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宋保罗演唱的传统古子老戏《曲成都》片段。上半时段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，下半段您将听到的是著名剧作家赤桑镇的编剧王燕先生介绍裘盛戎、李多奎主演的《赤桑镇》。戏弥勒，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。 村泡冷雾泉，吃冰冰宴，探亲子夏令营，开别墅露台 party， 详情咨询010-6071-1188。避暑哪里去？北京石花洞，洞中恒温13度，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。旅游去哪儿？去十三陵啊！观古迹，赏文物，览美景，品美食，看表演。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。